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来到希望教会来分享上帝的话语。我虽然是第一次来到你们当中，但是我已经认识有几位弟兄姐妹，包括 George 的夫妇，还有那个家园，所以不是那么的陌生哈。好，我今天要来讲的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25-35节。各位有读过这段经文吗？如果有，我就不再重读一次，就是可以，各位可以看一下这段经文。这是一段难解的经文，但同时之间也有点敏感的经文，因为保罗在这里好像他强调未婚的优势，这跟我们平常强调婚姻与家庭的重要性似乎有点不大相同。所以如果你事先对这段经文有一点点的理解，你心里面难免会问，保罗是不是认为单身比较好？但盼望我们经过今天的解释以后，我们会发现这段经文不仅仅只是要提供一个建议给我们未婚或守寡的人。事实上，保罗在这一段的经文背后的原则是超越性的，是给每一个人的。这段经文也是一个提醒和安慰，远远超过我们应不应该结婚这个是非题。我等等会先从背景来做一点点的解释，然后我们要集中在一个问题上面，特别是在第29节。经文说，从今以后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的。我们的题目就是从这一节而来的，那有的要像没有的。 Those who have should live as though they had none. 这是什么意思？这段话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在开始之前，让我们能够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求你开通我们的心，叫我们能够听，也叫我们有从圣灵而来的恩典能够调和我们现在的情况，帮助我们能够活出来，更加的有盼望，更加的刚强，更加的在我们两个身份，就是我们现在的身份和我们基督徒的身份，我们可以把它兼顾得很好。我们感谢主，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在第七章，保罗回复了哥林多人在信里面的疑问。你们的圣经是和合本的2010版，他在这里都是说关于什么 Now concerning， 他关于什么。在今天正道的经文第25节开头就有这个字关于，然后你再看这一章的第一节也有说关于什么，那里是说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我说男不敬女倒好。保罗是透过写信来跟哥林多教会来回答他们的问题。虽然我们今天是没有他们全部的信，但是传统上来讲，我们可以推测出他们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一般来说，我们一般认为哥林多教会有两个问题，至少有两个错误的观点。第一个是禁欲主义，他们有些人可能会认为要追求属灵的生活，但是不要有夫妻关系。甚至有人说，诶，我另一半如果是非基督徒，那不如就分开吧。那第二个刚好相反，他们另有一些人是自以为有智慧，自高自大，他有点过分的沉溺在这个世上的生活。这种倾向导致他们开始不注重他们信徒的本分。他们有一句名言，凡事我都可行。凡事我都可行。可是保罗在他们这一句话，就是他们流传的这一句话里面，后面再补上一句，但不都有益处。虽然这两种问题表面上看起来是天差地远，一个很禁欲，一个好像什么事都可以做，但其实它来自同一个根源，就是混淆基督徒在今生与来生的生活目标。有关这个问题，我们要多一点点解释。具体方法就是观察这一章，到底看看他的问题发生在谁的身上。我们可以注意到保罗在这一章主要对哥林多的三类人来说话，这三类人关系到已婚或未婚、割礼或未受割礼、奴仆或自由人。其中已婚跟未婚的谈的最多，这是跟我们关系最密切，是我们最主要的责任之一。再来在18-20节那边，他谈到割礼还有未受割礼，这个主要是指当时的犹太人跟外邦人，这在我们今天就关系到我们身处是哪一个文化，你是哪一个族群，你是哪一个社会身份， 我们的身份差不多决定我们的生活目标。最后一类是在21到23节，他讲奴仆和自由人。虽然经文是指罗马时代的奴隶，但其实我们几乎每个知道每个时代都有奴隶的存在，到今天还是一样。我们在文明社会里面也没有人敢说自己是真正自由的，人们可以完全因为工作就毫无自由。而当我们成为某一个事物的奴隶的时候，无论你是看得见的或是看不见的，你就等于在侍奉他。所以你从整个脉络来看，我们的身份就差不多决定我们是谁，然后应该怎么生活。但是保罗告诉哥林多教会，无论原本是哪一个身份，如果没有更好的选择，在蒙召以后就应当持守他的身份，同时对主忠心。而我们刚刚说的问题就是发生在这里。这意思是说，我们可能在不同的身份不同的情况下蒙召成为一个基督徒，但这不表示我们可以丢下任何事情。我们有今生的身份责任，我们需要很认真的面对它。这就是保罗在17节所讲的，只要照主所分给个人的和神所召个人的而行。神给予每一个人身份，这就产生对应的生活方式还有责任。保罗要我们很认真的看待它，不要逃避。但事实上你会发现，你的经验上可能会发现，你要求一个人安于现状其实有时候很困难。因为无论婚姻、社会地位或者工作，人们往往是不满意自己的现况，可能羡慕，可能比较，或者是受到一些世俗的价值观的迷惑，他就想要脱离他现在的情况。这个情况是神安排给他的，但其实大部分的时候可能原本的处境对我们也许是更好的。我们今生有身份和责任，我们要认真对待它，但同时因为我们蒙神呼召，我们也有基督徒的身份跟责任。所以问题就发生在这里，因为你今生的身份跟你来生的身份重叠在一起，然后我们在各自的处境就很难平衡这个情形。你不是看重这个就是轻看这个，而保罗要哥林多人考虑的就是这种情况。现在从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在第25节开始，这个情况就是从一个很具体的例子里面开始发展出来的。在第25节我读给各位听，我读的是和合本，所以可能跟你的和修本会有点不同，但你可以听听看。论到同生的人，我没有主的命令，但我既蒙主连续能做忠心的人，就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们。首先，同生这个字它原文就是 virgin， 它就是处女，大部分的译本就是翻 virgin， 但是它在古代的意思就是说适婚年龄但还没有结婚的女士。不过你读前后文你会发现，它其实包括未婚的男士，它也包括在内。而我们从这段经文的说法，你可以猜到大概有弟兄姐妹问保罗，我该不该结婚，到底怎么抉择。的确你认真考虑每一个重要决定是很正确的，但是我们前面也说过，哥林多教会有一些错误的观念，所以就可能影响这些人，这些特别是未婚的。我们的生活世界也是一样的，我们很容易受到环境跟原本价值观的影响，有时候我们不知道要怎么面对一些重要的决定，到底该怎么选择。在教会弟兄姐妹就是会常常遇到人生当中抉择的难题，每个年龄层都有，可是圣经没有启示我们每一件事情，包括我们读哪个学校，选择哪一份工作，该不该与这个人结婚，要不要动这个手术。在这个时候我们寻求的不是什么圣灵隐秘的声音，那个不是圣经的教导。因为根据这一节经文，你注意看他说，保罗谦卑地讲，但我既蒙主连续能做忠心的人，就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们。所以我们面对困难的决定的时候，要先问那些在主面前有救恩的智慧忠心侍奉的人，你可以说就是教会的长老牧师等等。这些牧长给我们的意见有时候比世界上的专家更好，因为他给的意见是更合乎圣经整体的意思。而保罗给我们的意见很简单，接下来26到28节就是他的建议。你从字面上来说，就是 安于现状，不要忧虑。整体在 语境在 pragmatics 这个范围里面，他可以说倚靠神，然后继续持守现况。但是弟兄姐妹，要接受这句话不是很简单，因为我们常常会认为我们自己处在不好的状况里，也有可能是真的就是不好的状况，但神却看我们在这个当下有一个倚靠主的心是很好的。我要稍微一点点解释，当保罗在别的地方谈到真正的寡妇的时候，他是这样说的，在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五节， 我为大家来读。他说，那独居无靠真为寡妇的，是仰赖神，昼夜不住的祈祷和祷告。你会好奇，怎么寡妇还分真的跟假的？寡妇就是没有丈夫就是寡妇，还有分真的假的。当然你可以说每个人情况不一样，有些寡妇是很有钱，她不需要依靠上帝。但是你可以说寡妇为什么会依靠神，当然是她情况很困难啊，但是更因为她接受这个情况，并且她决定自己就是依靠主。所以她处境艰难，但有上帝同在，而上帝很清楚知道一个人的心是不是在依靠他。可是我们同时间也不要有个误会，好像圣经教导我们就是留在一个困难的情况就比较近前，不是的。我觉得真正的意思是说，与其说持守做一个寡妇，更应该说无论你是光景好或不好，应当持守做一个倚靠主的人，不要因为一些情况就选择离开。我们今天教会可能比较困难，但我们就是依靠神，他会做他的工作，我们不要离开这种情况。这就是保罗初步的意思，在各自的情况下持守安常就好。但尽管如此，保罗非常清楚，他知道人的心，他知道他给予这个意见以后，哥林多人大概就听不进去。我想也是，这个话甚难，好像主耶稣讲的有一些抱怨他的人，就是听到他的话就说，这话谁能听呢？特别是一个人一心想要做什么的时候，你就劝不动他，特别他想结婚了。确实基督徒是有自由的，有自由可以结婚，而且结婚不是什么犯罪，所以不要误解。可是保罗好像要我们想清楚这个决定会带来什么情况，所以在第28节他说，然而这等人，也就是寻求进入婚姻的人，肉身必受苦难，而保罗却愿意我们免这苦难。啊，这是什么意思？婚姻是不好的吗？你再往下看第29节，他说，弟兄们，我对你们说，时候减少了，从此以后那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而这句话也是好像不怎么正面的看待婚姻。到第32节他说，没有娶妻的是为主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主喜悦；娶了妻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叫怎样叫讨妻子的喜悦。你差不多看34到35节，就是反过来的情况，妻子也会遇到一样的状况。因此保罗好像是在说没有结婚的能够专心在主的事上，但结了婚的你却在忙世上的事，如同一个像玛利亚，一个像马大，一个想怎样讨主喜悦，另一个想怎么讨他的配偶喜悦。甚至在早期的一些抄本里面，在第34节，我们和修版的2010这个版本就有列出这句话，他就说，于是他就分心了。 And his interests are divided. 这听起来有点糟糕。为什么？因为已经结婚的人会想，所以保罗的意思是结婚影响我们侍奉神，所以不好吗？那未结婚的人就想保罗的意思是不是说结婚有一些麻烦，所以不结婚更好？那到底意思是什么？现在为了避免我讲完被逼迫，然后我要先跟你们沟通好婚姻是什么，我们用很简短的三句话，就几句话就可以说，我们知道基督教是最重视的一个关系就是婚姻。保罗在很多地方都强调婚姻非常重要，他几乎是在说，你弄清楚丈夫跟妻子的责任的时候，你就差不多明白基督跟教会这个奥秘。 从来没有一个世界上的教导会跟你讲像圣经一样清楚的告诉我们婚姻是神圣性。所以保罗不是在讲说婚姻不好，婚姻这个机制不好，婚姻是神所配合。那么我们应该怎么理解保罗的意思？这个问题会带领我们进入大纲的第二点，就是我们今天要花一点时间来解释的部分。现在我们需要聚焦在接下来这几节的经文里面，我们需要一起来读一下第29到31节。我这边也翻和合本的2010，我们来读29到31节，好不好？如果你读英文的也没关系，读中文的也没关系。好，来29到31节，请。弟兄们，我是说时候不多了，从此以后那有妻子的要像没有一样，不像在哀哭，快乐的不像在快乐，购买的像一无所得，享受这世界的不像在享受这世界，因为这世界的局面将要过去了。保罗在我们刚刚读的这经文里面列出一个很短的一个 list， 我相信大家都会注意到，从这个 list 来看，你会看到他讲的不仅仅就是婚姻，它扩展到我们的生活方式。这清单的第一句话就是说，他放下他自己的权威，他使徒的权威，他称呼哥林多人为弟兄姐妹，而且很真诚地劝告他说，弟兄们，我对你们说时候减少。我认为这句话是有一句指向将来的这个说法，他的前后文也有这个味道。比较保守的神学就是告诉我们，这个牵涉到基督教对末世的观念，也就是主再来这段时期的看法。首先时候减少了，时候减少了，在原文里面这个时候这个字，它其实前面是带着一个 article， 就是一个定冠词，它的原文就是 hokairos 这个字，所以你可以说它就是一个特定的时期。有些英文译本它就直接翻译成是那个 the appointed time， 就是被指定的，被委安排的一个时间。这个用法在福音书也出现过很多次，我就列举一个经文，我念给各位听。这个是在马可福音的第一章14到15节，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他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应该可以猜得到同一个用法，这句话是日期满了，它还是指一个特定的时间。然后另外一个要注意的是减少，时候减少了，减少了这个字。这个字在是一个动词，它在原文里面就是一个被动式的分词，它是一个 perfect tense， 一个 passive， 一个 participle， 你可以说它就是被缩短，它不是自己缩短，它是被缩短，所以一定有个什么东西影响它，某个过去发生过的事情影响它。比如说我们过去就是有疫情，所以到今天你还会想我到底要不要戴口罩，就是这个过去事情影响你现在。所以过去有一个关键的历史事件影响这个时代，影响我们这段末世。而根据我们对保罗的认识，这句话应该就是指基督道成肉身受死埋葬复活升天以后，这一件事对整个世界造成一个重大巨大的影响，所以从此以后日子减少了。有些人会问说，不对啊，哥林多人在收到保罗的信的时候就是在末世了嘛，那我们现在也在末世啊，这个时间看起来很久了，怎么会说时间不多了？这个在彼得后书的三章八到九节就回答这个问题，我可以读给各位听。他说，亲爱的弟兄们啊，有一件事你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这个世界经历耶稣的死和复活的重大事件后，你现在还没有看到在每一个层面上都反映出将来荣耀的次序，可是基督徒都知道这个时期不再是恒长的，相反的，主耶稣就站在门口，他随时就回来。这个观念会提醒我们应该有什么态度。在罗马书13章的11节，保罗对罗马教会就是这样说， 我读给各位听，在罗马书13:11。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时间不多了，主随时会再回来。保罗也对以弗所书的，在以弗所书提醒我们，在5:16，我读给各位听，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这个世界的将来已经成了定局，不可扭转。每一天都朝向主再来的日子前进，不是没有终点，而是随时可能结束。我们不要浪费这短暂的时间。所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我们身处在末世应该怎么生活？这就回到刚刚的一个问题，保罗不是说我们在末世不可以进入一段婚姻，问题在于身处在一个基督随时可能回来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怎样有怎样的婚姻生活。对于目前没有婚姻的人也是同样的，真正的问题也在于身处在一个基督随时可能再回来的情况下，如果你不打算进入婚姻，那么你应该要有怎样的单身生活。如果你打算进入婚姻，那么你以另一半的规划是否帮助你们不分心？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如果想要在一个随时准备黎明的黑夜里面作为一个警醒预备好油点着灯的童女，专心等候主再来，我们就要听保罗的劝告，不要在这世上分心。我们在这世界上有我们的身份，我们应当尽责，但同时间我们又是基督徒，我们也有来生的呼召。基督耶稣正预备我们要进入一个他预备好荣耀永恒的国度里，在那里万事万物都有新的次序，有新的世界，有新的人。那个世界的荣耀跟美好远远超过我们现在的生活。如果我们相信基督应许这件事情，我们就不能沉溺在这个世界，无论这个世界多美好，多么理所当然。这就是保罗所说的，那有的要像没有，那有的要像没有，有地上婚姻的要如同没有婚姻，为世界哭泣快乐的要像没有哭泣或快乐过，拥有财产的要像没有财产的，享受这世界一切美好事物的要好像没有享受过以往。因为最后一句话保罗就给你一个理由，这句话差不多与开头一样，它好像变成一个夹心的一个结构。他说，因为这个世界的样子要过去了，那有的要好像没有。其实基督徒不会很困难的了解这个意思，基督徒只要去参加一场追思礼拜，你就会反省我自己应该怎样活着。你看到冰冷的尸体在那里的时候，特别如果他是你认识的人，你就特别会有这个感触。但是我们也要注意，保罗的意思不是一个负面的。保罗不是说从现在开始你要假装你没有婚姻，不要有财产，不要享受这个世界，还记得吗？他是说你不要轻易离开你目前的责任关系与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短暂的目标，你不要随便离开，你必须很认真的遵守神的诫命，完成对待这些事情。保罗的意思是说，我们的内心要在各自的处境当中服侍神，不要分心，但不是说你要跟这个世界的一切的美好绑在一起，敬拜他，然后成为他的奴隶。基督徒有时候，我们有时候看到一些人，他，你知道他有这个危险，他的选择有时候你听到你会觉得，哦，有点危险，就是你可能会追求这个世界，然后造成一个很重大的损失。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德就是一个例子，他在路加福音17那里，主耶稣在28-29就是这样讲，他说，又好像罗德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到罗德出索多玛的那日，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都灭了。这里用的又买又卖的这个字的原文就跟我们今天读的这个经文里面置买的，或是你和修本看他怎么翻译，就是买那个字是一样的字。 吃喝买卖，耕种盖造，又嫁又娶。这个问题不是不在于这个事情的本身，这个你买卖嫁娶不是错，相反它是好的。问题在于保罗所说的那句话，那有的要像没有，因为我们的心已经献给那真正重要的人，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所以你能够有像没有。明白这个会带我们进入大纲的第三点，这是我们最后一点，就是我们要怎么想，我们想要怎么实际的运用这个原则。保罗所说的这一连串的 list 里面，他要我们有像没有一样，因为对于一个信徒来讲，你可以说万事万物没有比耶稣基督更重要。福音就是在说耶稣基督超越这一切，他以大能将我们从这个世界的辖制里面，包括仇敌的力量，我们的私欲，就是我们的罪，释放出来。不仅如此，他还更新我们，给我们恩典去面对我们现在的处境。这一切是最重要的一环，我们要先厘清这件事，就是神对我们的工作，这个部分不是我们的工作，是主的工作。这是神的拯救，这是基督耶稣的福音。所以我们怎么样做不分心，我们怎么能够忠心活在各种情况里面完成主的托付，我们怎么样可以活着如同有这一切又好像没有这一切，就相信他的福音，被他的福音塑造。如果福音改变我们，我们现在活着就是为了基督，这会反而调和你今生跟来生的责任。你有配偶吗？你开始会按照圣经的要求来爱你的配偶，但同时间你又知道配偶不是你的全部，你就算是为配偶死了，仍然是为主死了。你会认真的爱你的配偶，但你却会把完全的爱留给基督，所以你没有分心。你是未婚的人吗？如果没有必要，不要轻易进入婚约，因为你将会为自己增加一个身份，这个责任会有可能使你有分心的麻烦。我认为保罗会很敏感这件事情，还记得在罗马书第七章吗？一般人对他的印象就是罗马书第七章讲了一大堆保罗他自己的挣扎，他大部分人都看不懂他在讲什么。然后注意他的第一节到第六节，他在那里用婚姻的关系比喻基督徒怎样脱离律法的约束进入基督里。所以你可以说从一个角度来讲，你进入婚姻就是进入一个约，任何一个人无论是男女，你进入一个婚约里面，某个角度来讲你就不是自由人，而是对另外一半有责任的人。你在约里面对谁有责任，你就应当服侍他。但这不是说婚姻本身不好，婚姻是好的，只是这个机制它不是终极的。婚姻的目的不是为了让你永远与配偶与家人在一起，而是为了让你永远与主在一起。因为所有的好东西都是为了让你认识那位永生的上帝。保罗清楚的知道我们将来在天上不再有婚姻，将来我们在天上的生活样式现在就已经进到地上，天国已经进到我们的心里，这个世界没有办法拦阻它。我们无论已婚或未婚，我们都会在开始反映将来的那个样子，虽然有时候好像是没有很清晰的。保罗知道他说的这些话不是很好接受，所以他很恳切地告诉哥林多人说，这些话不是要限制你们，而是要促进他们能够认清次序，专心一意对主忠心。所以他在第35节就这样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来读35节，这句话是有点总结他的意思。在第35节我们可以一起来读，我说这话是为你们的益处，不是要限制你们，而是要你们做合宜的事，得以不分心地对主忠诚。所以同样的，以此类推，我们被福音更新的眼泪不会完全为配偶家人的去世来流，我们要流泪，我们有责任，我们有感情，但是 不要在这世界上流干，我们要保留我们的眼泪给神。只有他会信实的把你的眼泪装在皮带里面，其余的眼泪你如果在世上多流了，它不会有永恒的意义。所以我们当中有无法离开丧偶的，如果你有基督徒的朋友，他没有办法离开丧亲之痛的弟兄姐妹，福音会拯救他。快乐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当中有一些因为考上理想的学校啦，录取高薪的工作啦，或者是你拥有一些世上的美好事物就感到很快乐吗？被福音更新的，被福音拯救的基督徒，他会说是，但也不是，因为他还是会知道这些事情不是耶稣基督。世界上的人就是会为了一个事情狂欢，他会上酒吧，他会疯狂的庆祝，彻夜不睡，然后因为他们有点受到一种享乐主义的影响，他好像会觉得我没有这样欢乐，好像生命没有什么意义。他会在那个，他想在那个状况里面找到朋友，找到快乐，找到满足，忘掉他的痛苦。但是这些事物与情感其实很短暂，瞬间就没有了。因为这些事物不过就是神的普遍的美善，但它不是神自己。所以他们如果会拦阻我们爱主，就离开他们吧。这总比等到耶稣基督亲自把我们拉出来的好。福音会越来越让我们考虑一件事，就是我们今生所做的任何决定，无论你买车，你买房，你投入工作，你做一些看起来美好的事，你要想有没有偏离我们今生的责任，有没有让我们忘掉我们的家人，忘掉我们作为一个什么身份，有没有拦阻你做基督徒的责任。如果有，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感恩的用一切的美善，但是我们又更期待的是将来美好的盼望。最后我要用《天路历程》这本书里面的一段话作为一个结束，我读给各位听。我在梦里看见的那个人开始奔跑，可是他才刚跑出家门口不远，他的妻儿就发现了，开始大声叫他回去，但他却用手掩住耳朵，一边跑一边喊生命生命永恒的生命，他就这样头也不回的奔跑而去。让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有保罗，你借着保罗提醒我们，也让我们看到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有同时间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身份，我们有我们的家人，我们有配偶，我们有父母，我们也有在工作，我们面对我们的同事，我们也有朋友，我们有许多的责任在这今生当中。但求你帮助我们，我们知道我们服侍这些事情至终就是在服侍你，所以求你与我们同在，叫我们能够更有智慧，更知道当怎样行。我们自己是做不到，但我们求你更新我们，求你因为我们信靠耶稣基督，你就更新我们，叫我们所爱的越来越不是这个世界，但我们却满怀感激你赏赐给我们丰富的恩典，我们能够享受在其中。求你预备我们享受这些事物，又往我们荣耀的天家迈进。求你安慰我们的弟兄姐妹，求你施恩惠给我们。我们感谢主，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